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图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第19章完。